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赴电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国家元首，表示感谢他们致电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发起赴电的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菲利佩·亚辛图·纽西、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瓦比拉·康巴格、奥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阿齐茨·布特弗利卡、安哥拉共和国总统洛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兼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组织主席约维里·卡古塔·穆塞维尼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电文中对他们的热烈祝贺和祝愿深表谢意，并表示坚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另外，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回电巴勒斯坦国总统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表示感谢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发来贺电并送来花篮。